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薩特無名遲啲份 Jackie Shelly 係啊 無名又喺度啦 係啊 Shelly 翻嚟啦 唔係你喺度嘅時候大家安樂好多啦係咪先 邊個 你喺度，阿馮總喺度嘅時候，大家安老 啦。一次啫，我覺得我喂即係算係咁樣啦，叫 咩啊？ 咁啊，上個禮拜咧就我哋試咗兩嘢啦， 啊、 一個就係呢個挑戰暗黑，就即係唔知點解有人咁睇唔開啦， 係啊， 太好興啦咁樣。咁啊都幾，但係咧。我發覺同嗰啲即係美國嗰啲量化寬鬆一樣，即係第一次反應咪好大嘅。 係咯， 第一次好唔好反應？ 係咯，大家已經開始習慣咗 嚇，淨係好淨係好似有啲網友就係話幾好啊， 即竟然話幾好啊， 幾有前途啊，咁幾好笑咁啊！我老闆啦，咁啊出去問我佢，喂。阿慈生话第三次唔好听喎，咁样讲，系啊， 系啊，咁讲真系唔系咁听嘅， 系啦，咁然后咁过咗十五分钟之后，咁佢出翻嚟啦，佢话 OK 啊，以后咁做咪得咯，系啦，咁就我就暂时唔好叫好多 feedback 咁， 系啦， 咁啊，但系咧就好如果有啲网友或者系主持啦，尤其是主持嘉宾啦， 系咪啲人已经习惯咗，即系嗰节跳过咗成节，即 系觉得系 skip 系一个。 大家係當咗一個 background music， 跟住好似啲藍帽佬藍帽咁咧，就當聽唔到咁就過咗下一節。 嚇、，OK， 咁樣咁啊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如果有興趣挑戰，咁我哋都可以幫你洽談嗰幾位嘉賓嘅。係 啦， 係啦，咁樣跟住咧就經歷過五一嚇、啊，所以咧今日其實都唔係好慣嘅，因為 係咩？ 係嘅，好似好頻撲咁樣，因為五一就錄咗好多音啊，六一啊唔係五一嗰日啦嚇，咁啊然後發生呢個屎尿大戰啊嘛。 系咩？ 咁好似又冇乜，唔係話好大影到啲咩？ 知啊，我哋喺度有嘢食有嘢飲啦。 係啦，嗰個就呢個馬拉松錄音，就錄咗五個節目。OK， 咁啊，先講啊，喂 ，Shelly 先啦，你好似你就翻嚟咯。多謝你啲食物先啦。 多謝。其實我有啲水土不服，我未翻台灣。 去咗邊啊？ 咪食埋喺雪櫃喺度咯。 哦， 食到而家。 嚇？係啊。 翻返得咁耐啊，大哥！我食 好似冇人睇過你食嘅。 嗱，我擺低廿分鐘之啊，份總唔出聲，我唔知道大家唔 得嘅。 唔係你共聚又唔攞出嚟食，有食又唔攞出嚟食嘅你。 唔知喎，共聚有啊，有提過喎，係喎，即係冇人提過呢樣嘢。 係咧， 我通常有人自己雪櫃拎啲嘢出嚟食噶啦嘛。 係 咁樣啦。咁喂，講下你嘅台灣之旅點樣咧？有冇見證住呢個反核四嘅事件？ 冇，因為嗰陣時啱啱我去之前嗰幾日就啱啱好係佢哋星期四就離開立法院。 係。 咁嗰陣時啱啱就好似出咗單叫中正一嘅事件，咁嗰度啱啱好就係喺個核四同埋立法院中間嗰段時間。 嗯。 原本我就住得都 OK 近立法院，諗住行過去睇睇嘅，但點知嗰單嘢已經過咗去啦，咁就冇去到。 哦。 咁樣咯，係啦，啱啱好係處於即係我睇電視啲仲見到兩位名人。嘅時候咯，但係就嗰陣時市面其實係咯正常，一切正常，係你唔打開個電視睇，你唔會知道發生緊啲咩事。 你有冇去台灣有冇幫我哋試下下唔下載到我哋嘅節目？ 啊，冇諗過試一嘅線嘅節目啊！ 搞錯， 冇諗過試喎。 咪試下嘛， 係啊，咪就係咯，純粹係試咗咩咧？試過香港網台 Apps 同埋試咗大香港早晨。 哦，哇咁樣樣嘅你正 香港網台 Apps， 你竟然冇試呢個蕭生？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朝頭早啊嘛，咁我見到九點零十點鐘咁，你聽咩節目啊？ 嗯 ，OK。 聽咩啊？ 唔係試下用嗰部電腦，同埋試下台灣網絡開唔開到大香港早晨咯。 咁啊，第二樣我哋試咧就係試一試轉個 format 嘅，係啦。咁因為即係 server 都係好穩定地唔穩定啦，尤其是呢個逢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嘅晏晝啦。咁冇辦法，即係開完都為試下接下流先啦。咁啊試一試用個 M4A 或者係 MP4， 咁咧就保持音質情況之後咧，個 size 我諗縮短翻，起碼即係約莫一半大半咁上下啦。咁我 一半至三分一啦， 係 三分一啦， 音質係比之前高嘅。 都係音質啲啊， 音質係 我哋就不過好音質咯。 係咁有啲網友咧，即係可能你哋話，哇差幾遠啊咁啊，我覺得即係十 Mbps 同廿 Mbps， 哇唔係喎，即係有時你 download 上嚟，你急起上嚟，即係五分鐘同兩分零鐘，或者你嘅十分鐘同五分鐘咁，都希望啊盡量試下啦咁樣。咁啊呢個反而幾大喎，反應幾大喎。咁啊首先就有啲網友就話，喂有啲就話 OK 嚇、冇乜分別嘅，佢用 WinAmp 聽。咁因為 suppose 就係、是。 其實你用嗰啲而家一般嘅聽 MP3 嘅一啲軟件咧，其實就問題都 其實你手機啦、電腦咧，其實都已經 support 咗個 format 好耐㗎啦。 嗯。 咁你睇嗱，譬如你電腦咁，你用 Windows 咁 ，XP 就 expire 咗啦 ，end of life 啦。咁你應該大部分都用緊 Windows 7或者以上啦。咁嗰啲就其實就已經 support 咗好耐㗎啦。咁你手機 Android 或者 iPhone 應該 Windows Mobile 都應該都 support 㗎啦嗰個。 系啦， 系啦，其實個 format 就基本上佢根基嚟嗰個 payer 都已經 support 嘅啦，咁就其實都冇乜大問題啊。因為你見到好多姐姐仔搭車睇片都係起碼都 MKV 啊或者 MP4 嘅 format 啦，大家睇片，咁嗰啲其實已經 support 嘅啦。咁你既然畫面你都 support， 睇影像 support 嘅時候，聲咧就更加會 support 啦。咁其實就應該。問題就不大。 不過幾得意咧，嗱，譬如我用開 Chrome 㗎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啦咁樣。咁如果譬如正時，譬如一條 kick 一條 MP3 嘅 link 嘅話咧，咁佢就自動會喺即係播緊咁樣㗎嘛，即係黑畫面咁樣播緊咁樣啦。 係。 咁即係除非你去特登你要去 save 咗先啦。啊，通常我都 save 咗先嘅。 我都係懶鬼啊嘛，連 download 個掣都慳翻。 哦，因為我純粹有時就係純粹 check 下嗰個 file 啱唔啱，同埋個曬即係個時間長短。 如果 check 就梗 係會啦。係啊，即係如果我純粹聽，我要聽曬，我通常我就 download 咗先嘅，因為我都好唔耐煩中間斷咗咁樣嘅。咁有時咧，我即係轉今次轉咗做，即係其實只不過係轉咗呢一集，即係上一集嘅網點嘅啫，就轉咗做呢個 MP4 或者 MP4A。咁咧就係好得意喎，佢間歇性咧有時都會變咗就 online play， 有時咧就會爆，因為我都 download 咗 Orbit 個 download 個 software 啦。咁佢有時佢就會彈咗個 Orbit 出嚟問你係咪下載咗先。咁呢個我都唔知點解， 因為有啲佢食到個 format 佢都會 video format 佢會揾你 download 嘅， 唔係主要原因都係你部機有啲問題， 個個都係都 receiver 問題 ，receiver 大 啦。 嗱咁啊，見到上網咧就都幾多謝好多網友啦，就都俾咗啲反應嘅，因為我都話喂，希望啲各位網友去試一試，俾啲意見，睇下 O 唔 OK 咁樣。咁如果唔 OK 就出聲啦。如果 OK 嘅話，咁我哋未咁快全部推行住嘅，咁啊嘗試就係揾啲節目做一做試驗先咯。 尤其是網店啦。 咁希望个 file 细啲咁大家都顺畅啲。 係两个好处嘅个 file， 即係可以用一个好啲嘅压缩比例，个 file size 细啲，同埋有返咁上下音质啦。咁我哋可以较高少少音质，保留返可能咁上下大嘅 file 或者细啲嘅 file， 即係同正常以前一样嘅音质咁样囉。 嗯， 我讲多次呢，其实我哋而家用緊嘅 format 呢 ,bit 嘅 format 呢，即係 file 都 size 細咗咧，但係音質係比以前高咗嘅啦。係， 嗯 ，OK， 我哋可以再細啲，而保持翻以前嘅音質。咁所以大家睇下我哋即係取捨接受嘅程度。 我哋都係繼續試緊，睇下邊一個方，即係可能我哋可能攞一個中間啲嘅方案，或者睇下點樣啦。我哋都仲傾緊，究竟我哋係維持翻可能而家大約20 Mbps 左右，即係上下啦，咁嘅 file size 啊，定係再細啲，或者我哋將裏面嘅sampling size 啊、sampling weight 啊、其他嘅 bit weight 啊，你可唔可以再推高少少咧？呢、這個咧我哋仲要再討論一下啦，因為有啲位可能係我哋一啲點講錄音上我哋有啲習慣要改嘅，咁我哋都要即係所有人 get 埋一齊，即係。試好曬，咁大家統一曬先至真係換曬嘅。 主要係後期嘅製作嗰度要改咯，後期製作嗰度改啦。咁啊，頭先阿子憤同埋黃永就答咗 Eric 嘅網友問題啦。佢就問即係點解要試呢個 MP4 咁樣。咁啊，另外咧就 新嘢就要新時刻嘅時刻啦。 咁啊，Candy 兄咧都俾咗好多意見嘅。咁 Candy 兄佢都幫我哋試完啦。咁然後佢就話用咗其實以前 MP4 又可以譬如巴相啊，會唔會有啲嘢想試下咧咁樣？咁其實仲有一位我見到一位 Tutu。都系 Tutu 網友咧，佢又成幫我試好多嘢添，試埋啲好似 iTunes 啊，跟住就 即多謝呢啲真係要多謝。 係啊，跟住之後就同阿無名喺度係咁交流啦，睇唔曬啦。你有啲咩回應啊？其實嗰度講啲咩嘅？其實 我主要講翻點解我哋會轉做 M4A 啦，即係 file size 係即係個音質嘅問題啦。 係 樣嘢就話其實我會去睇翻加插圖咧。唔係咁重要嘅，喺大部分嘅節目，除咗可能大家Kenny 嗰位網友提供嘅就話，啲共聚會你加翻啲酒嗰啲樣啊，嗰啲相啊，等人哋知道喺邊度啦，或者你嘅銷售地點咧係透過 M4A 咧係都可以加入去嘅， 係 係啦，咁亦都係一個賣告白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值得去嘗試嘅。 OK OK， 咁啊嗱，又講下呢個禮拜咧，即係唔知大家個聽網台個經驗係點樣啦。咁我就先講下啦，呢個禮拜就都幾個話題想講下嘅。咁啊，踏入咗五月啦，咁啊，距離呢個世界盃咧就接近仲一個月。OK， 咁啊，又係啦，我哋之前節目都成日都講咧，我哋要即係對抗呢個無線嘛，嚇、即係咁，所以咧呢個世界盃咧好重要嘅一個戰役。OK， 咁咧我又揾翻啲舊嗰啲花好聽翻啦，咁啊。即係大家又聽下究竟呢一集，即係估下究竟係幾時發生。 好啦，聽完隻歌啦，咁啊翻嚟啦，足球頻道咁啊， 上次開波第二年啦， 或者唔係咩？今晚可能第二次聽添啊，啲網友可能係， 可能係 睇完開幕一齊有聽啦呢首歌。 啱啱啦，即係聽完呢首歌啦，就係世界盃主題曲啦。咁啊，歌名好，我應該冇讀錯，就叫 Waka Waka 嘅名。系啦，咁啊，即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终于开始咗啦。咁我相信，即系如果网友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时候，我谂可能都已经踢紧第一场嘅赛事噶啦。咁啊，今晚啦，有我喺度啦，迪喺度啦，有 Man 喺度啦，有仇仔喺度啦。另外有两位网友喺度嘅，咁啊，包括 Steven 啦， 大家好，大家好， 阿仙奴系咪啊？阿仙奴 fans 啊，另外 就响佢躲啊，你噶。 另外就仲有 网友。 網 友 Chip 叻兄啊， 係啦 ，Chip 叻兄啊， 係啦，咁啊，今晚就有網友喺度啦。咁其實嚟緊即係星期五嘅節目啦，即係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希望嗌到啲網友上嚟嘅。咁啊，嚟 世界盃嘅關係， 世界盃嘅關係，主 要可能嘅。六哥， 你做咩笑 聲啊？ 網友場，有六哥嘅聲 音。O K， 中 曬。O K， 有咩好笑咧？ 冇，唔系好奇怪，即系听翻啲第一集上去做嘅时候咧，即系嗰阵时系仲喺阿 Man 个地方 度，系苏球怀苏啦， 咪咯，即系呢个足智阴谋之后， 咁啊嗰时就已经去咗拗台嘅，系啦，即系叫做同苏球 摆喺拗台啦， 即系两边都摆咁样啦，吓两边摆，咁啊当然因为苏球怀苏好似而家仲系未搞掂。 你問你， 我咪問你，我同你講啫，同你講啫。嗱呢集咧就係 係 咯，呢集第一集嚟。 當然唔係呢集就係世界盃嘅第一集，去草造 應該09年左右啦。如果 一零年。哦，你講 啲即係一啲師兄啊，我啊 ，Chip 咧啊嗰啲幾時開 始？你幾時㗎？其實你係 應該零陰謀之後啦。 哦 ，OK， 其實我都唔肯定呢集。即係唔係佢哋兩位第一集啦，第一次上啦，就應該唔肯定啦， 應該唔係， 應該就唔係嘅， 唔係之前上， 不過可能就比較早期啲， 因為後係啦，再有一排就係睇下先。2010年系2009年嗰期应该系 啊咁样啦， 大家睇翻啲舞台发展史啦，揾翻阴谋系大家几时嘅第一 face 翻。 2014年咧就系、是、世界杯咧就6月12号第一场， 系啊， 即系话咧呢集出街嘅再后一个月加一个礼拜咧就开波啦。真係好快嘅，三十幾日嘅啫。咁所以咧就好簡單啦。咁呢集就當然係上一屆世界盃啦，就2010年。咁呢集就2010年嘅6月11日。咁啊搞笑啦，的就問佢係咪有阿仙奴 fans， 問阿 Steven 啦。咁同埋阿 Jeep Lab 自己就喺度 Jeep Lab 拼係啦。咁我都真係幾得意嘅咁樣。咁啊係啦，呢啲即係而家我哋所有主持咧，其實大部分即係講多次，即係大部分嘅網台主持咧都係網友變主持嘅。係 啦。 咁點解我就 都係抵唔住頸上嚟挑你機嘅時候， 係啊，主要都係傑斯啦，主要都係為走數。點解我要想拎翻出嚟講？我覺得幾得意就係足球節目呢個差唔多係最耐嘅一個，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咁嘅節目裏邊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啦。咁啊差唔多係2007年左右嘅，好似啊聽佢講， 差唔多咯。 即係緣起呢個波正不分啊，人民台嘅時候。 係啊。 咁即係話咧，去到而家差唔多就係7、8年咧，但系经历过一届世界杯嘅， 一届啫咩？ 一届咋应该，因为2006年未开冇嘛。 系、哦， 系咁啊！如果即系我唔知2006年有杰斯开始做咗未啦？呢、這个我要问翻杰斯啦，就好似未 记得 吓，唔记得啦。 2010年咧， 吓， 一零年咯， 一届咯，即系一零年咯。 哦， 即系话呢今年咧将会系第二届啦。 哦， 系啦。咁我又几觉得咧，即系嗰时同我的就其实我哋足球主持，我唔知道有冇提及过咧，都倾过就喂，今年世界杯谂住点样玩法啦。 系咧。 咁我觉得咧就系玩咧就玩得开心啲，因为咧我几觉得咧再下一届咧可能已经咩网台都冇晒啦。即系可能系最后一届世界杯嚟噶，咁尤其是咧今年仲要撞正有七一附近啦， 嗯， 七一同埋世界杯啦，咁啊好啦，搞完之后可以接台啦，成功接台啦，咁同埋又想讲下啦，即系足球嘅，即系我哋春明都讲过，其实足球节目或者足球一班兄弟咧，对于成个网台嚟讲系嗰个系一个成个活力嘅一个能量嘅一个核心嚟嘅，因为即系有啲。网友都话啊，点解奇怪？点解即系 Red 搞会咁多足球节目啦？咁样， 因为教主系曼联啊， 系咩？关事 咩？关住，唔系点会有反曼？ 阿土都系曼联啊， 冇错， 大班咧， 大班唔知道，好似车仔喎， 系 咪？系啊，真嘅，好似车仔，我记得。 咁足球系一个好容易会闹搞嘅一个嘢嚟噶，因为足球都系个信仰，即系。某程度上都信仰， 举个例子啊，曼联咗曼大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啦，即系其实系好，因为冇得拗噶嘛，好多嘢都系。 有啲系去到近乎信念嘅问题，即系一个信仰咁上下啦。 冇错啦，但系点解即系 Red 可以有咁多唔同嘅信仰，即系代嘅派系嘅足球节目？咁我觉得就系我哋响应呢、這个边个讲嘅咧，包容呢、這个。系咪啊？ 苏 局长， 苏局长， 即系呢个咪就系百花齐放咯。 即系你多神教添， 你系即系你可以，即系凭住足球咪就系见证到就系唔同嘅言论或者派都喺度存在噶咯。咁我觉得所以咧就咁样就唔好晒啦吓。所以咧就系今次世界杯咧就睇下有啲咩搞啦。咁啊，然后亦都我哋即系同啲网友即系讲过就喂。成精下啲口号啦，即系我暂时谂到个集住都系呢个2014米兰体模先咯，系啦，咁啊大家就再谂下啦，因为我都开始见到无线嗰啲广告都出嚟啦，佢好似系要有个咩体育台咁样噶嘛， 哦系啊 系啦，就会有晒六十四， 佢好似有个收费电视， 收费电视 系啦系啦，咁啊如果免费就好似得个22场嘅22， 波唔系免费睇嘅咩？ 唔好佢唔播咯，佢免费但佢唔播咯， 系咩？乜要俾钱睇嘅咩？ 我即系所以大家就自己谂下啦。咁啊，主要系咁。咁啊，讲起无线咧，就要连埋落去又近排呢个礼拜咧嘅网台咧，即系都围于一个西字。 系 啦，咁啊，包括咧 边个个西 咧？好，包括就系孙悟空个西，就 系 呢个胶剧西游。咁我觉得都已经拎出嚟讲下嘅，有冇人睇过？ 有睇过 五分钟， 讲 西游记梗系有睇啦。 唔系你话星期四晚系喺 Vega 系尝试睇咗一集，睇下可唔可以做节目嘅我哋。 你有冇你系咩？ 系 你有冇咩睇法咧？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我嗰晚其实系我哋食完饭翻上嚟啦，咁我无啦啦唔知点解提议，不如睇下呢个西游记有几烂。 系， 跟住大家都一致诶、哎、开咯咁样，跟住。即系 Vega 有个电视就而家咁啊开嚟睇啦，咁、一开始就见到 有冇齐少啊？有冇成班？ 第一个就系吓，点解佢要攞嚟做？佢要佢做宣传咧？一开始就见到呢、這个阿史帝祥喺度讲嘢， 系 推介套剧， 系冇错。 呢下真系好悲凉，见到点解佢做嗰套明明几好啊？点解仲要煲呢套嘢喺度站台咧？ 冇办法啦，佢无线俾咗史帝佢嘛，所以你冇睇啦，应该。 五分钟咯，跟住我 有五分钟啊， 唔系，跟住我咪炸加衣咪转咗佢台咯，跟住我阿妈问我咪话、哦、你唔想睇啊？系啊，不如睇新闻啦，我宁愿睇新闻都好过睇佢咯。 系咯，我发觉即系我都倾过下，我哋嗰晚其实都即系有几个炮仔喺度啦，都大家倾下睇下即系因为大家屋企都有啲屋企有啲长辈啦，咁屋企嘅屋企人睇下究竟睇电视嘅情况系点嘅，咁我哋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我哋发觉咧，其实大部分人都转台， 系， 因为大家屋企都转走，即系可能有收费电视去睇收费电视，或者睇即系可能有线有 Now 啊嗰啲，可能转去睇 Now 有线嗰啲，可能 撳套戲嚟睇下，或者睇下睇下啲咩韓劇啊、日劇啊嗰啲嗰時間播咩劇都好啦，唔理啦，總之就撳過去睇啦。即係如果冇嗰啲，我真係唔知，即係有啲可能睇亞視啩。 唔係，但係你如果用一個又阿無名啊，嗱，你如果作為一個宣傳角度，你覺得係咪算冇成功先？ 我先講先啦，其實我全部都有睇嘅，咁多集都有睇。 喂，你個細， 因為原因係咩咧？原因 我原來你先係拆無線嘅 呢個細友啊！ 人氣我取啊嘛，人做我唔做啊嘛。 得好， 人唔做我做。 我俾你發表，你唔睇？ 我是有睇㗎，咁咪點會介紹到阿詹培忠嘅節目俾你？ 盧漢香江 係啊， 香江盧漢， 盧漢花生， 仲有啊。Hot topics 咧，唔係點會介紹到俾你 哋？我哋繼續講翻《西遊記》。 繼續講，繼續講。《 西遊記》係講翻咧，嗱，其實套戲唔差嘅，只係啲特技差啲啦，演員差啲啦，又化妝差啲啦。嗱，如果講 其實有咩好啊？即 係我先，聽我 講埋先。其實喺情節上咧，佢係照足咗《西遊記》嘅頭啊，即係大鬧天宮之前。 冇咩特別改嘅，好難。 唔係。嗱，佢 唔通你真係有改月光寶盒咩？ 唔係，先講先啦。《西遊記》本身係一套乜嘢嘅小說呢？其實一套 將會咯。 唔係，我唔係講格式，我講佢個主體呢，其實咧係反建制嘅。 嗯， 係。 同埋呢個反政府。 一開始就反帝玉皇大帝噶嘛？ 一開始石頭爆出嚟先。 係啦。 跟住之後咧，就去練仙啊，即係修道啦。 修道啊嘛。 係啦，跟住然後發覺玉皇大帝 廢嘅。 唔係廢，點解你做咁耐啫？全世界。点解净系你可以做？ 净系你可以做系咯。 咁其实成套《西游记》咧，就成个主旨咧喺大闹天宫前地就出咗嚟噶啦。咁、我就好奇怪，点解喺内地咧系可以播嘅？ 哦，边嚟噶？ 啊，有你噶，因为以前系 ban 过《西游记》。 《西游记》都要 ban 啊？ 系《西游记》系 ban 嘅，同埋咁啱 咧，《水浒传》 《水浒传》咧。水浒传系啱啱相反嘅一套小说， 哦， 水浒传系招案， 招 案 啊，要招案最后 系啦， 但哎呀，系啊，大陆系讲埋招安之后，你都系死得好惨噶， 招安死得好惨系好似冇讲嘅啫， 有啊有啊有啊有， 嗱，同埋现时咧无线咧，应该我冇记得冇记错咧，就应该重播紧呢个三国嘅。系最 冇错， 系我记得 套三国， 大约十年前啊，何润东嗰套。 哦，吕布系何润东嗰个， 系吕布系何润东嗰套，系啦，我唔记得咗其他啲， 好有说服力嘅， 系啦，所以咧咁啱咧就有两套所谓四大名著啦，四大名著去睇嘅时候，作为一个对比咧，你会发觉咧《西游记》咧其实咧。嗱，我好清楚同讲啲咩社运友啊，乜嘢热血公民啊，教主教徒啊，呢、這个 解读啦，你解读 呢、這个崔招邦啊等等各样嘢咧， 系 你要说服屋企人咧，就要睇《西游记》啦。 咦？ 因为点解咧？因为喺我嘅经验啦，我爸爸咧唔系好反政府，亦都唔系好支持政府，即、就、系、是、一个信民啦、啊。可以咁讲啦，但系当我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睇过《西游记》嗰套小说嘅， 系我都有， 系啦，咁我好清楚，即系我好理解当中一啲嘅神髓。咁佢当佢啊讲到大闹天宫系点嘅时间咧，我就作一个导读啦。 哦， 系啦，点解佢要反？ 即系做孝子啦，就需要大家。 系啦，点解佢要要同玉皇大帝反面呢？系啊，点解玉皇大帝要揾二郎神呢？即系揾外在势力。 但系二郎神系燕仔嚟嘅， 系啊，你要记得中间咧，原来系有燕仔嘅。 系咧， 有好多嘅情节咧，其实咧可以紧扣紧香港嘅时事，例如花果山里边啲花果嗰啲小朋友咧，即系嗰啲孙子孙孙啦， 猴子后孙 啦，咁佢哋其实。喺当中去练习啊，同天兵天将，例如嗰托塔天王啦、啊，全部射波过，喂你行先啦、 啊， 跟住佢个向后行啦、啊。其实呢啲全部都系香港政府做出嚟嘅情况嚟嘅。 嗰日我睇唔知好似真系掉咗个马骝落炼丹炉之后撞咗出嚟之后，真系叫两个唔知嗰啲咩药童去，喂你两个快啲上， 系啊，两个快啲上啦，好似噶，同阿林郑最似林郑系边个咧？最似林郑唔系观音、啊，记住。观音 系收兵噶嘛？你 观音系收兵噶嘛？最之就唔正系边个咧？就系、是、阿玉皇大帝隔篱嗰个有一个女仔嘅唔系王母啊，即系有一个女仔，好似噶， 唔系哪吒嘛？ 唔系哪吒就仲过瘾啦。嗱，三头六臂嗰度，大家净系评 評估佢嗰啲視像畫面嘛。三頭六臂係邊個呢？乜嘢都係去做嘅，嗰、那個亦都係林鄭嘅化身嚟嘅喎。 係咩咩咩？ 係啊。而家所有成個政府全部都係林鄭做㗎啦嘛，上面嗰個做乜嘢？玉皇大帝嗰個咪阿梁振英咯。 哦，唔怪之玉皇大帝咁狰狞咧個樣。 冇錯啦，你要明白成個時事緊扣咧，就非常之重要。 唔係 啊，住擔刀 口，真係 唔係喺度，我真係聽都未聽過。 睇我哋都係哇。好睇啊！個玉皇大帝一睇就知佢係奸㗎啦。 咁其實應該嗰啲文壇嗰啲應該揾拎出嚟寫㗎喎。 嗱，我想講翻， 澳將軍快啲搞 掂啦。 澳將軍除咗搞掂之後，係啊，教主都有講嘅，將《西遊記》作政治解讀咧。我哋當然唔係第一個人啦，係好多之前已經做嘅。咁其實咧。現代嘅《西遊記》拍出嚟嘅情況咧，除咗當然對應其實對應緊內地嘅官場之外咧，對應翻香港咧係好多嘢可以講嘅。一路後來點解要打三打白骨精咧？因為其實我喺 你都打過， 唔係我喺優酷嗰度咧睇翻內地嗰版本嘅，即係因為佢無線播我先睇嘅啫，開始咦發覺原來。有好多所謂叫政治隱喻喺裏面嘅，咁如果你話我係高登仔，一開波就話你拍得咁差嗰啲膚淺， 哦，即係天與地啲 friend 嚟嘅， 係啦， 但係都 好嘢無名， 唔係嗱，講緊大家救病嗰啲位其實係正確嘅， 係啦， 即係講嗰啲特技咧。我嗰晚我哋喺度討論咧，點解只馬騮個嘴唇唔喐嘅，而佢又講到嘢咁神奇？ 福魚嘅嘴 啊， 唔係啊，係好奇怪。佢嗰嘴唇咧，嗰個樣咧係咁樣，即係我而家撳實咧係講唔到嘢。 係啊， 不過影幅相唔緊。 你香港個個都係咁樣啦。 係 你點解要睇網？你要聽網台啫，個個。把嘴都係夾住㗎，點解要有金剛箍咒啊？咁當然阿黃仁達節目有講啦，23條咯，網絡23條咯，哇！點解要金剛箍咒？氹鳩你咯，氹你話，哎呀，唔緊要啊，有基本法，有普選特首，個個馬騮仔選咗阿孫悟空做呢個齊天大聖㗎，咁唔得㗎喎，上面話我要派過嚟，話我不嬲做緊。玉皇大帝點解你會自己爆花果山同我一樣咁大咁高咁大㗎？ 咁孫悟空嗰碌嘢喐嚟喐去，嗰碌係咪龍門咁解？即係可以 唔係啊？嗰碌係船長嚟㗎。 係啦，嗰碌係船長嚟嘅。 咩船長？ 嗱，龍門就話俾 你睇下啲 cap 圖啊，嗰支嘢咧係平扁平㗎。佢發出揈出嚟嘅時候， 龍門咧就喺柯家四兄弟，即係所謂四大天王咧，裏邊有一個罩咧，嗰個咧就成日搬龍門啦，同埋嗰條友咧就有個蛇嘅，咁大家明白搬龍嘅門嘅人咧後邊係有條蛇嘅。 哦，哇，咁難複雜嘅， 係啊， 唔係我覺得係啦，即係澳將軍佢揾快啲叫啲 friend， 通常唔係唔係澳將軍唔係， 唔係澳家軍， 澳家軍佢， 澳將軍係愛嚟 通常嗰啲唔係嗰啲左派嗰啲，即刻出翻嗰啲文啊嘛，或者啲社運朋友啲啊嘛，嗰啲咩從《西遊記》。看香港歷史嘅咩？ 唔係，即係其實好贊成大家去陪你嘅家人咧去睇《西遊記》， 唔 係好開心嘅。 唔係，就算你陪佢，你陪佢係緊要啦。你陪佢教育佢，即係培訓佢以後唔睇無線， 即係你要陰，即係你要陰啲陰啲啊！ 睇第二個台又得， 即係培育翻。有啲人咧就西門出嚟，係有啲人咧就石頭爆出嚟嘅。香港咧有冇人喺石？ 唔係無名講，即係要咁嘅正隱喻，即係譬如 Kenny 要成部屋企人睇電視噶嘛，佢睇完之後又好興噶嘛，係咪先？跟住喺雜誌。冇咪講曬電視，咁咪同我屋企人講，佢話：唉，使乜？唉，有投票咪得咯，唔使爭咯，即係咪？ 咪咯， 滲啲政治信息落。 你一睇，哇，古惑仔啊，咁樣係咯。 哦， 你一睇，哇，原來佢就係豔仔。 唔係，我覺得得意咧，就係呢套戲當初無線出嚟時候咧，你覺得佢係咪刻意去令到呢件事炒得咁勁啊？即係因為一出已經俾人鬧到咧風琴。 佢好明顯係令到所有人都知佢播咩咯。 係啦。 咁但係。我有陣時即係屋企早食飯咧，都要焗住捱埋呢個東張西望咧，嗰下就更加難頂咯。 嗱，跟住又炒一粒啦，你講東張係咪東張西望啊？吸咗嗰個係 東張西望係，東張西望網上版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 主持要成對擺台噶嘛， 成對咩啊？ 冇嘢，即係啲 係擺台嘛。 係啦，會㗎，有陣時見過。 嗱，上 YouTube。打翻《西遊記》search 翻啦，嗰段片咧就話東張西望咧，本來咧就好即係介紹呢個咁樣嘅劇集，咁就話有網民盛讚嘅。 但係我見啲網民都係遺插多嘅。 係啦，咁然後咧就話最尾有呢， 佢揾到讚嗰下都幾犀利，不過可能過幾日就 cut 呢段聲蓋嘅。 唔係，我都特登佢完咗東張西望之後咧，特登 post。 上去東張西望再彈去㗎。 係咩？ 咁大家齊齊讚佢嘛。你要明白呢，要一個電視台冧呢，唔係去播一啲好嘅節目俾你睇。 我、哦、要播去播啲閪嘅嘢。 你要鼓勵去，不斷鼓勵去播一啲好差嘅嘢。 唔係好大，我 你哋圍插佢冇用㗎。 唔係，我想點講咧？就係、是、今次佢差，你差都冇都冇冇關事，因為佢已經攞曬嘅焦點喎。你覺唔得咧？嗱，跟住一開始 攞咗， 唔係咯， 冇辦法啦，因為你 HKTV 冇生產啦，即係冇辦法睇播啦。 亞視 ATV 亞視一日喺度， 我係亞視咧，就將個我和殭屍擺喺版本。 錯啦，亞視以前拍過《西遊記》嘅， 係咩？ 係應該咧， 邊個陳啟泰？ 幾時啊？ 唔係，好早之前嘅，應該 before 蕭山之前嘅。咁咧喺嗰度， 哇！麗的嗰啲 friend 係啦，麗的時嘅，咁就唔好擺，唔好擺喺歲歲流青啦，直情喺亞視一齊就喎，好似當年嗱，記唔記得當年呢、這個包公啊？亞視咪播包公，無線咪有播包公 嘛， 係啦。咁你咪播，你播西遊記，我又播西遊記咯， 咁就好細。 得啦，先生， 唔好用將自己嘅重頭節目同人對冚咧，呢個先至係一個 marketing 嘅值。 唔係，我想講咧，即係大家開始插無線咧，話嗰啲嘢，即係因為之前有啲乜好多人咪話啊啲嘅戲劇嗰啲質素低啊，即係點解我要拎出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咁嘅攻擊咧，佢已經化解咗啦。 系， 即系佢今次咪都成 功，佢用低嚟吸收市啊， 咪即系明有名将策略咯。啊、你或者系之前嗰套咩啊？富山 米家， 系啊，富山春宫图啊， 系 富山春宫图， 系啦，咪插对翻，居然就全部都知咯。 我哋都系 wet 架睇一次啊， 系咯，喂，咁就系，哇，你哋话差点差点差，咁哇，但又全部讲，系咪先？咁即系呢个，我觉得又系好劲咯。我觉得嗱，无线班友咧，我唔信佢唔知套嘢系垃圾嘅， 系 未必咯。 系嘛？ 未必喎，唔系佢覺得到嘢差， 是 但系未必會預計到係咁樣差。 係咯，我覺得佢係因為好似文說喺呢個強國係收視好爆燈嘅，冇爆下噶嘛。 唔係最重要，其實大家要明白咧， 係 往內地呢個劇買劇咧，其實係叫豬頭搭豬骨噶嘛。 冇錯， 咁你買咗啲豬頭翻嚟，咁 買 啲 咩 豬 頭？ 但佢呢個係 你望呢個豬頭啊？ 佢有咩豬頭？ 佢啊， 豬八戒。 唔系、哦，我睇佢 唔系啊，佢有佢买咗甄嬛传啦，佢未播啫嘛， 买咗咩我听唔到？ 甄嬛传 有线播完咯， 有线播完啦，佢买咗甄嬛传啦，唔紧要，有线冇人睇噶嘛，系啊， 哦，但系你要睇啲上网都睇， 可能猪头唔系剧集咯。 系猪头系剧集， 唔系可能猪头唔系剧集啊，即系呢就要你要播呢套嘢咯。 唔系呢套嘢有猪头噶嘛？ 系啦， 猪八戒咪猪头咯。 唔系 ，OK， 吓你转得咁快，咁样嗱，咁嗱，点解又要网台呢嚟讲咧？即系除咗我觉得几奇怪咧，我就觉得即系大家又可以谂下咯。究竟无线今次推广呢个咁样嘅《西游记》呢个系咪一个策略咧？即系咪有一个反面咁样嘅去宣传咧？咁呢个谂啦，我觉得系，我觉得 好收到一个意外效果咧，我觉得系比较比预期中。理想，因为反正都系啦，抹开块面啦，即系话，你咁差嘅时候，我中央东张西望，再推高啲， 系 夹硬话佢好嘅， 因 为 咧 佢继续讲咯， 佢做啲嘢嗱，东张西望讲咧，唔会有人插嘅，东张西望讲完之后 cut 翻咧，就有人讲啦， 系啦。 嗱，咁啊仲 OK， 咁啊輕頭先就無名提咗啦，就係話教主都有講啦。咁其實咧就講講嘅，點解咧？因為你哋就五一睇嘛，五一咧就發生好多事，包括咧就係、是、有網台聽啦 ，OK， 係啦，咁啊包括咧就係、是、佢又講翻教主嗰邊啦，咁佢哋兩個咧就雙往喺度啊，即、就、係、是、自己喺度嗰啲咩輪嗰啲咩二人轉喎喺度。咁啊朝早咧就係、是、呢個大香港早晨咧就係、是、教主就去有做啦。咁啊之後夜晚鬱敏齊唱就黃楊大做翻。咁、啊、我淨係講返一段呢，喂，原來首先遲啲份咪話呢個黎耀祥去做一個解說嘅，跟住呢就喺呢、這個節目，即係呢個教主踩場度講返呢，喂 sorry， 睇返大香港早晨嚟講返呢，原來本身係搵教主做導讀嘅。 我秘書話俾我聽，佢話 TVB 呢就打電話嚟，咁即係話有個節目要你做，咁我咩節目啊？之前同我傾咗話要做世界盃㗎喎，咁我都未同佢傾曬，我要同阿 Felix 再傾過 ，OK？咁啊，佢話叫你幫西遊記我咩嘢啊？咩西遊記啊？我西遊記做呢個盜漢喎，點樣？人哋讀有盜讀呢個叫你盜漢，唔知講幾分鐘啊？即係播劇之前咧就即係有幾分鐘 我馮兩老啊嘛，以前 講係啦，好似馮兩老嗰個咁啦，即係三個你盜漢喎、啊。我咁樣慘鬼，跟住啊李樂行為。千祈唔好，最難嘅戲，大陸劇 諗都唔使諗，哎，我尊重李樂恆嘅意見，話俾佢聽，我唔得閒。 係啦，即係無線同教主要做導讀嘅呢個收遊記。 O K 啦，其實教主錯失良機， 錯失良機啦。阿達都話：喂，你真係錯失良機。 係咯，點解教主唔去咧？ 唔係因為 教主上到曝光率咯，大佬。 係啊， 教主幾難喺主流傳媒， 好難喺無線見到佢 咯。 喂，假如真係可以嗱，我扭開電視機望到教主嘅話，我真係睇得曬成集《西遊記》都冇問題。 哇，冇錯，嗱呢啲咪時代 OK。我同意啊，我一定睇啊，我唔再我唔聽網台，我都聽《西遊記》啊。 起碼睇佢嗰幾個字先啦。 唔係你最好就咁樣啦，前頭教主，後邊阿詹培忠。 哦 ，OK，、啊、 或者阿詹培忠嗰边咧就直播教主嗰边点讲，然后詹培忠系啦，将、啊、网台嘅节目发挥喺 ATV 电视台。 吓、啊，咁啊嗱，将咩教主讲之后咧，阿萧生都有讲嘅，咁佢咧喺个最新消息咧都有讲呢个《西游记》， 嗯， 佢落咗个重注， 咩咧？ 佢计呢个绝食诶，赌啲泛民绝唔到之后咧，又落多注，就系话咧一个月咧就会腰斩。呢、这個咁樣嘅《西遊記》呢套劇， 即係我嘅斷言係一個月內必然腰斬，一個月之內必然腰斬，即係咁樣係，即係你係會跌到咧，呢、这個係咧係會跌到落去咧得十幾點嘅，即係 TVB 嘅收視率，因為播呢一部戲係，即係連啲阿婆都第一 腰斬，腰斬難啲啦 嚇。佢一個月完咗佢咪得咯？ 嗱， 佢係剪到一個月完㗎嘛，無線 剪啊，以所知剪咗嘅集數咧就剪到用咗55集嘅。因為佢係接住咧，世界盃嗰、那個，因為世界盃好差噶嘛，即係前頭後邊有人睇啦，中間人去咗瞓覺噶嘛，咁、 嗯、 所以咧佢就為咗咁嘅情況咧，就將呢個《西遊記》咧剪咗55集，啱啱好咧世界盃完咧就佢就完啦。 但係世界盃係20幾號， 係啦，差唔多世界盃，即係令到啲人冇所謂嘅，你瞓著咗覺咧、 哦， 你都可以。 哦，即係呢個其實我哋攝咗啲時間佢嘅啫。 係啊，唔係以前世界盃都係㗎。如果你留心翻以前啲節目嘅調動，一有世界盃咧，嗰啲黃金時間咧，嗰啲節目咧都係好差， 全部靜曬。係 啊, 啊，所以就咁樣。咁啊，休息下先啦。咁啊，呢集裏邊咧，其實就係、是、啊，咁啊，而好得意喎。呢集咧，而家啲教主踩場咧，我就之前好早之前咪講佢播翻啲立法會啲片嘅，哇，越播越長，越播越長，喺度播10分鐘，真係搞笑。咁然後咧，當中咧就有 精彩啊嘛， 我都知 ，OK， 唔係我意思太少十分鐘，太少。即係佢其實教主差場其實可以考慮播5節咯，或者係係咧每節再長啲咁樣咯。OK， 咁然後咧佢講呢人呢段説話咧就大家聽聽先，然後咧就可以導致到我哋下一個話題咧就都係西有關嘅。 嗰、那個婆話你係個西門出嚟嘅，你大啲啊，係咪？大家同一個西門出嚟嘅，係嘛？你唔怕你好心地，有冇見過每個 California？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世界。你有冇见过我的 California？ 一草一世界，一刀一剑落，终于收咗白骨精，什么都不需要惊。你永远不会一个一个忍。大一声，观音土地与佛祖，足足够家，一心上正方道，洗满胸，浸润世间受劫难，睇到都觉亲。我愿带领世界保持神机，来解开苦与歌。你的心经里也见得到了爱，要我终有天不需要打出正中心经，有冇见过半个 California？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世界，你有冇见过半个 California？一草一世界，一刀一剑过，天足就在这地，心意总没晒。佛祖啊，所有烟数终于自知，洗净普世界，想起当天我远走，仍然终于去到，满沙尘都笑着哭。 喜宴能收面情，谁梦亦在世堂，翻山总会动，我要化作那重唱者，将这经书编作歌，从经感化众生，我教爱与怜悯，我心不靠一切的法宝，竟落若神算道。